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柴湾永泰道、小西湾和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购房的地点包括屯门少葵苑少强阁、屯门大兴花园二期二座、青衣长康村康美楼、粉岭花都广场五座、元朗津柏五座、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七座、荃湾翠桃阁三座、元朗红棉围六号兴隆楼、天水围天盛苑盛贤阁和屯门月湖山庄十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哦。 今日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好荣幸咧，请嚟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咧胡建文副局长咧，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偈。 早晨， 你好，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两位年轻人，早晨。 系，大家都年轻，我见到胡副局好似比我还年轻 咁。其实我唔系好年轻啊。头先啱先讲，我即系廿几三十年前出现，即系已经喺大湾区嗰边就业创业噶，所以我唔系好年轻噶。你哋就年轻。 哦，我见到你同我。都是校友嚟嘅咁樣， 係咩？邊間？ 大學啫，大學啫， 哇，係咩？ 係啊，係啊，嗱，但係呢啲都係不後先再講。不過咧，就等 PC 咧，今日預備咗好多問題啊，我都知道 PC 都動用好多資源先請到胡副局上嚟啦。咁啊，PC 交俾你同阿胡副局傾嘅偈先好嘛？ 係啊，我一路都知啊，副局長係做自己做廠嘅， 嗯， 係啊，其實因為我哋都好想了解一下啦，其實做廠即係尤其是灣區做廠啦，即係有啲咩要注意啦，或者真係點樣可以踏出第一步去到灣區去，尤其是而家青年點樣可以翻到去國內裏面去生活？我哋唔好講太遠啦，生活先 係啊，因為我知道局長其實即係從政之前咧就係從商嘅，咁但係萬事起頭難啊嘛 ，first step 係點樣咧？ 哇！呢樣嘢啊，真係～呢、這个节目有几耐时间俾我讲？ 好啦，湾区生活一小时就系一小时咯，一小时就放题啦，就系 尽力尽力。嗱，咁咧就其实真系，如果你要问到我嘅话咧，就我大学咧就唔喺香港读大学啦，咁咧就喺英国读大学嘅，跟住咧就做咗一年嘢先翻嚟香港。但系咧，由于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已经系好想去 做廠， 嗯， 即係可能我細個即係由細到大都係一啲即係工廠嘅環境長大，因為我阿爸阿媽係好典型嗰啲六七十年代嗰啲工廠仔工廠會，嗰陣時香港係咁噶嘛，咁喺嗰個環境長大嘅時候咧，咁啊成日聞到嗰陣機器味咧係好精神嘅，於是咧覺得就我應該要讀工程，我覺得我應該要喺個工廠嘅環境嗰度打工嘅，好開心嘅，我設計或者我做一啲嘢出嚟，我生產一啲嘢出嚟，啲人需要或者係佢好中意。跟住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又賺到啲生活，咁係好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一開始就諗住咁諗。喺九十年代啱啱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好多時都北上啊嘛，即係八十年代已經開始啦，即係改革開放啊嘛。咁啊好多啲工廠都北移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就翻嚟即係又要還關東啦，咁跟住打下工先噶嘛。即係冇而家咁啊，即係冇啊，而家咁咁多機會啊，又咁多支援啊。 其實都係同依家啲年輕人一樣，都係還緊關東，係咪？即係頭一兩年啊， 好正常嘅就係，好真係好正常。咁佢係梗係打工先，同埋打工有個好處，即係打工先先至好創業。 係， 因為打工有好處就係第一，未曾試過做嘢，咩為之做嘢咧？咩為之一間公司咧？咩為之做廠咧？咁跟甚至去翻去大灣區嘅內地嘅城市啊，咩為之一個喺內地嗰度一個即係做廠啊，或者係生活啊，要感受一下先，睇下嗰度啱唔啱，呢個城市又點，嗰個地方又點咁樣，咁樣先儲咗呢啲經驗，再儲咗呢啲錢，先至開波。就算啊，即係阿爸阿媽，即係父母幹啦。就算阿爸阿媽有錢或者有其他嘅資源俾你，可以一大學畢業就做都好咧。我嘅建議咧都係咧做下工先，下先，跟住先攞啲錢。即係因為如果你一開波嗰陣時咧，如果係成功就好啫，但係即係成功就始終都係少過。即係失敗嗰啲㗎，係咪？ 或者咧打工嘅過程咧，其實就學緊啲待人接物， 係好多嘢要學㗎，係啊係啊，其實都係令到自己成熟，同埋咧將來嘅成功機會係大咗㗎。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一開始如果係唔係好順嘅話，就可能影響到個信心。其實冇乜必要嘅，但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係即係去學習下先，跟住到咁上下咧，做咗啲人脈，做咗啲網絡，做咗啲經驗，做咗啲客源先，甚至。做啲資本咁先開波嘅話咧，係更加好。 嗱，我嘅世界咧就得食嘢同埋玩嘅啫，同埋旅遊嘅啫咁樣。咁啊，即係究竟喺邊個灣區城市嗰度開廠咧，同埋 start up 個 business 咧，我又打蛇隨棍上，嗰個生活體驗又係點樣咧？ 哇！呢個嗱，我哋攞嚟內地好大， 係 即係當然大家成日都講嚇，即係如果最近我哋一定大灣區嗰內地嗰九個城市啦嚇，咁當然包括仲有澳門啦。咁至於有啲人亦都甚至去遠啲啊，我話杭州有好多創科嘅，上海呢個長三角，跟住甚至去北京，或者去內陸呢個四川嚇成都啊，無論係或者係重慶啊咁樣，都係一啲好多機會嘅地方，其實就好大嘅。咁，當然自己其實真係諗下自己嗰個嘅興趣啦，自己個會唔會喺邊度嘅直觀啦、人脈方面啊，或者係諗下自己有興趣喺邊一個嘅產業方面啦，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俾。大家唔同嘅一啲嘅機會嘅，咁，不如我哋縮窄少少，不如我講翻大灣區先啦。因為大灣區其實講緊8600万人口咧，已經係好多機會，同埋即係嗰個國家亦都係好即係14/5規劃啦，真係係要發展呢一個嘅即係粵港澳大灣區嘅。咁，本身亦都我哋。亦都講廣東話啦，而家大家都有聽緊廣東話係咪？當然我知道大家嘅普通話可能好都好唔錯。 我考緊啦，國家衞語委嗰個試真係哇，好難好難真係，白頭髮都多多幾條真係。 但係無論如何，你有冇發覺所有嘅機會嚟講咧，大灣區係一個講粵語嘅地方 嚟嘅， 所以。即係有好多嘅，即係你嘅融入更快， 你溝通到先做到生意，先學習得到啊嘛。 係啊，又容易溝通，又容易上落。即係突然間有咩需要，即係一個鐘都翻到落嚟。 係啊， 又而家咁方便，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要咁大嘅地方縮窄落去，如果我大灣區呢一個地方咧，呢56即係。56000平方公里咧，其實係即係係好少。 PC， 我哋嘅節目個名都起得好啊！灣區生活1小時，因為呢個一小時生活圈咧，其實隨住深中通道啦，隨住咧鐵路網絡更加完善咧，其實真係好快。嗱，首先當然啦，疫情退卻通翻關，你先可以堅持到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咁我哋深信我哋一定可以 overcome 到個疫情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咁強勁係咪先？咁呢個我哋亦都睇到嘅。咁但係喂，如果城市啦，即係我哋又定點啊？灣區邊個城市你覺得即係除咗香港最吸引啦？此外有啲乜嘢你覺得啊個潛？潜力都有喺度咧。 其实咧真系佢个发展咧都即系改革开放到而家咧，嗱，深圳开始先啦。咁，所以深圳咧一定系最耐。 系 咁咧就去到如今咧，九个内地城市咧，即系各有 好處嘅。嗱，當然龍頭咧，即係亦都定咗噶啦，有幾個龍頭，香港係一個龍頭啦， 係， 可能深圳亦都係啦。咁如果你講內地城市廣州啦，即係因為佢係省會， 係。 咁深圳咧，即係如果你搞即係創科啊，咁有好多孵化嘅地方啊， 企業啦。 如果香港搞即係基礎科研，跟住就上喺深圳，係嘛？即係又可以募資。跟住如果你有生產，可以去東莞，東莞亦都係長期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嘅即係創業，以前都係東莞啦，係咪？ 好多即係爸爸啫，係啊， 係啊。跟住咧就如果東莞都話貴啦，又要即係之前騰籠換鳥啦，再入。即係可能去惠州會平啲，地方又好大。咁如果你講地方大嘅，譬如肇慶啊，或者江門啊啲地方都係地方好大。呢個可以發展比較遲少少，即係各有優勢。即係深圳就發展到去到今天非常成熟。跟住就廣州係省會，亦都係中轉好多個地方。中山即係佢係潔淨嘅，即係講珠海、中山嗰啲比較潔淨嘅城市，亦都係比較後期少少先至開始發展喺個珠江西邊嗰度。咁如果你話佛山而家都廣佛都同城，即係好多今日串埋一齊嘅。 中山又係啦，即係番禺又係咧。嗱，番順依家啲鐵路搞得掂噶啦，好多時候都 咁樣，係啊，都過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各有佢嘅機會。咁睇下大家嗰個嘅即係嗰個嘅佢諗住個事業發展係邊一範。 係啦。但係香港都值得驕傲嘅，阿副局長，因為即係我知道肇慶咧都有香港城噶嘛，即係你見我哋都係一個好嘅 branding 啦，咁人哋可以攞咗去啦，咁樣即係或者要借代啦，咁樣借鏡啦嘅形式啦，咁我覺得嚟緊可能真係有好大嘅潛力啦，有咩寄語咧？對於年輕人依家即係可能叫做翻到灣區入邊發展，依個亦都係政府提倡噶啦。啊，我哋融入之餘，仲可以提供多啲嘅機會啦，多啲嘅機遇啦，機遇處處啦，咁樣哇，咁多人口啊，八千幾萬人口，哇，每人俾1蚊人民幣你，嗰度都差唔多成億噶啦，係咪先？真係商機處處，有咩寄語咧？ 嗱，我寄語其實真係好。其實都好長啊！呢個期，即係想同啲 要慢慢講，我幫你攞翻個 podium 攞翻出嚟先。係有請我哋 好開心 出嚟分享下。 唔係真係好開心同青年人去傾偈嘅，即係因為本身我都係做青年工作開始先啦。即係我都係即係加入青年商會，當其時諗住睇下點樣做一個青年商人嘅啫。但係點知原來唔係嘅，即係佢係講服務社會嘅，訓練自己嘅咁樣。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如果同青年人講咧，我覺得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即係聽人哋講啊，青年向上流動嘅機會，但係成日聽呢句噶，啊，而家嘅機會比我哋，你嗰代啊少啦咁樣，啊，我絕對唔認同嘅。喺90年代即係回歸嘅時候，嗱，每一代都有個年輕人，我嗰陣時仲係好年輕嘅時候咧，我都面對緊呢一個情況，係啦，信心危機啦，準備回歸啦。點咧咁樣？哎呀，我哋冇之前70年代咁多機遇啦，係、哎、我哋90年代啊，又要面對回歸啦，有好多人又要移民啦，我哋又冇錢又移唔到啊，等等，一樣有面對呢啲情況。嗰陣時仲唔肯定，但係咧嗰陣時我就選擇咗原本唔喺香港而翻嚟發展，因為我覺得應該係 OK 嘅，有信心咁，同埋呢個機遇處處嘅咁樣，亦都經歷過喺即係外國6年嘅生活，感受到點樣。是有機會是學習亦都點樣俾人歧視都好感受到嘅，即係無論你點叻都好啦嚇。 係啊， 好啦，咁但係翻到嚟咧，就係因為咁樣嘅情況而令到我好多機會。我加入一間工廠學師，一年就升個經理啦。當然啦，我好勤奮，但唔係因為我特別叻，而係因為咧我阿頭咧就移咗民，咁跟住咧就好啦，你要提升，咁繼續揾咁啊睇下邊個 OK 呢個7點幾夜晚黑。都仲未收工喎，呢個勤力啊，就咁嘅咋。跟住依當然升咗上去又有表現啦，係、但所以我覺得咧，第一樣嘢就係對自己有信心先。年輕人，你唔好諗住而家，哎呀咩又疫情啊，又等等啊，咁又見到人又要移民啊咁樣。第一樣嘢對自己有信心。第二樣嘢就係你睇一個大局，一定要從呢個大局開始睇嘅。宏觀呢個大局咧，其實真係呢個國際嘅形勢咧，其實我哋而家嘅機遇咧係8年未見嘅。即係8年機遇嚟嘅，你睇下過去嗰幾十年，或者過去100年，因為太遠，可能人哋都記唔起啦。喺中國喺香港呢個地方，仲有咩事有好多過而家？即係而家講個形勢，國家咁樣起法，你水漲都船高啦，係嘛？唔應該躺平，但就算躺地，其實個水漲船高，你都跟住上嘅。即係可以咁話，你揀啱嗰個地方，你足力勤力去做一樣嘢，呢個第一夾國際形勢大局。第二樣嘢就國家嘅發展。全世界都嚟中國啦，全世界嘅商家都會知道呢一個就係未來嘅一個經濟嘅一個大動力。 亦都係商機處處，亦都係要發展，亦都好大嘅市場將會係咪？咁呢度咧一定係亦都係經濟發展嘅一個主要引擎，帶動整個即係全球嘅經濟發展。呢個係好難得嘅機遇。大灣區只一部分，大灣區入邊都即係仲要係國家集中發展嘅一個區。你諗下呢度嘅機遇會大成點？係嘛？佢想唔想成功？即係話唔係你想成功咁簡單，係國家都想成功。咁就唔同啦，仲有好多人會嚟喎。 係係， 嗱而家疫情又棘棘地啦，係嘛？一定會過去㗎。係 啊， 係靠今年過去啊，定係出年定點嘅啫？ 我想下個月就過去啦。 好希望。 好快嘅啫，好快。我哋即係最緊要有信心，同埋唔好倦怠。即係有陣時去到頭先講躺平呢個字咧，我都身邊有陣時都會教下書，有啲年輕人咧，即係覺得好無望咁啊。我長期都要有好似一個正能量灌輸者咁啊，即係話俾你聽有希望㗎。你睇多啲先，因為佢眼前咧就係局限咗睇現在發生嘅嘢，或者此刻。佢就係望到下面即係腳底發生嘅，你望遠少少先咁樣。即係我估就係、是、綜合翻頭先副局長講嗰樣嘢咯。你宏觀少少先，睇大局係咪？好似頭先副局長 係真係㗎，即係唔係話好似又講呢啲，唔係㗎，真係事呢個係事實嚟嘅。 嗯， 即係放咗少，你年青，你哋有時間啊嘛。 嗯， 最緊要你有時間健康。 系啦， 唔好谂住健康系必然啊，应该系打针就打针啦，即系话咧，应该要保障自己健康就健康吓，即系日正常生活，唔好谂住廿几、卅几岁健康系必然嘅，唔系嘅，健康系要保护嘅。 系 你无论而家我讲紧话你嘅事业嘅投资啦，你投资落去乜都好都有机会输嘅，投资落去健康一定赚嘅，系嘛？你保持自己嘅身心健康好重要。将来大把世界，但你冇健康享受唔到嘅。 系 呢、這个第一。 今集咧就同阿胡建文副局长咧讲住咁多先啦。我哋咁精彩嘅一个论述点可以俾你停咧？我哋等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咧翻嚟咧继续请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先生咧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啊！多谢晒你， 多谢邀 请。 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诺各点再遇。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尖放下想经发展。无常人生穿梭转眼数十年，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碰面，无事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倾放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见。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尖放下想见发展。若患难当前，若时事左言，若仍然不变，明天仍要和背开战。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不变。雨后晴天，再冒风险，听到你声线，平复了我胆战。明天方想见面，总可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话：，寻日同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之后，仍然听唔明、睇唔通，点解要设立三名嘅副司长？佢认为高层架构应该要精简，但加设副司长令到架构更加庞大，有时未必人多好办事。狄志远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只会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的三司十五局方案，因为解说较为清楚，分工较为仔细，不赞成增设副司长，认为可以等新政府接任之后再考虑。出席同一节目的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如果李家超就三名副司长的工作有更多具体解说，将考虑支持设立。他认为三个职位的级数不低，不应该只是做解说或者宣传工作，而是要做高层次统筹，例如北部都会区建设和创科项目等。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说，目前每日有200至300名的新冠病毒确诊，证明社区有一定的传播链，但是社会有抗疫疲劳，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是有必要。李锦涛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不同意60岁以下成年人无需使用疫苗通行证。他引述英国卫生部门数据说，接种疫苗可以减低病毒传播和受感染的机会，接种两剂疫苗之后，中和抗体和 T 细胞都会随时间减退，有需要接种加强剂。接种疫苗亦都可以减低感染之后出现长新冠症状的机会。李锦涛又提到，从公共卫生角度，社会要达至群体免疫，不应该区分年龄。医疗和健康卫生亦都要讲求公平。60岁以下人士豁免疫苗通行证在执行上有个难度，难以每次都要求进入处所的人士出示身份证明。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1宗确诊和101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181宗本土确诊和951宗无症状的本土感染。上海新增一宗本土死亡个案。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上海占最多的84宗，其次是北京的58宗和四川的32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同样是以上海占最多，有784宗，其次是四川的77宗、河南38宗、天津17宗和北京12宗等。内地累计近223,000宗确诊，5219名患者死亡，213,000几人康复出院。法国总统马克龙根据总理博尔内的提议，任命新内阁成员，原财政部长勒梅尔和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等多名的核心成员留任，同时亦都任命法国历来第二位女性外长。除了总理之外，新内阁成员包括17名的部长、6名部长级代表、4名国务秘书，其中13人是女性。新内阁出现多名的新面孔，其中法国驻英国大使、前政府发言人科隆纳出任外长，历史学者恩迪亚耶出任教育部长。新内阁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首次会议。马克龙上个月赢出总统大选，他所属的共和国前进党在下个月国会选举面对左翼和右翼夹击。分析相信马克龙改组内阁是想争取选民支持，寻求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方便施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

送一送个人先。 哇！我简直变咗一个好好忠实嘅 fans 啊！我觉得系啊，好精彩啊！我觉得听佢讲嘢 系啊，咁啊，希望都鼓励到啲年轻人啦，因为我同你毕竟都唔年轻啦吓，咁但都有鼓励性咁啊。听得入耳咁啊，大家可以更进一步啦。咁啊好，咁啊讲下你话有咩都更进一步啊？就系、是、放宽咗一啲疫情嘅限制，咁啊大家都舒服啲啦。咁样咁讲紧咧，亦都相关旅发局咧推出呢个想你游。同埋想你住，一共80,000个名额啊吓，咁啊，即系5月17号咧就报名参加免费本地游。咁啊，我知道其实本地咧都有好多好去处啦，包括咧去下大澳啦，或者去下唔同嘅一啲地方去游历啦。P C 有冇啲体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有啊，我好中意去古迹噶， 系咪啊？ 系啊，我觉得咧嗱，即系其实大夫帝啦，即系喺元朗嘅大夫帝啦，系啊，咁跟住另外南屋啦，等等，其实大家好多古迹咧。不妨去呢个古迹办嘅网页里面睇下， 系同埋本地游有好多睇，你譬如嗰啲地质公园都系本地游嚟噶嘛， 系啊， 即西贡嗰啲啊， 冇错， 嗯，咁啊可以睇睇啦。咁啊，香港旅发局咧就宣布推出呢个夏日同赏就在香港，哇，压晒稳咁样，正啊！ 但系今次个登记，我觉得好似简化咗好多。 嗯，其实都应该要系咁啦。当我哋派消费券都派得咁方便、咁便捷嘅时候，其实呢啲登记都系嘟一个 QR code 或者二维码，就 suppose 应该将啲资料可以填得晒落去，同埋咧。其实旅发局咧搞呢啲抽奖嘢咧，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嘛，即系佢嗰啲抽奖嘢有啲系元旦啊，即系嗰啲到跨年嗰啲啊，咁佢都有得俾你抽。咁你记唔记得之前好似有话有镜仔啊，有剩嗰啲咁样噶嘛？咁大家一票难求，咁不过冇计，咁嗰次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就褪后咗啦。咁但系希望嚟紧都有其他唔同嘅盛事喺翻香港嗰度举行啦。不过除咗呢个想你游香港之外咧，其实想你住都系劲嘅。咁啊，呢个想你住亦都系旅发局搞出嚟啦。咁啊，全港咧有好多热门嘅酒店啦，咁啊，即系合资格嘅一啲朋友仔咧，喺实体嘅零售同埋餐饮咧，消费满800蚊咧，就有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啦。咁啊，睇下抽唔抽到呢个想你住啦。不过呢个就先到先得嘅，名额有限啊吓。咁有阵时去下 staycation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P C 有冇去啊？ 都多选择啊。 系啊，近排我都有去 staycation 嘅一个体验。 我见到啊，系我 Instagram 睇到， 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呢个体验就一般般啦。咁所以既然 你有冇去过食佢个早餐先？ 早餐我觉得系 OK 嘅， 我觉得佢真系成间酒店最精彩嘅早餐， 就系个早餐，因为早餐个热氛同埋个冷盘系，首先佢有。喺 different area 啦，即系唔同嘅 area 啦，可以令到你行多几步啦，即系可以食多少少嘢。 同埋你有一拣中式定西式噶嘛？你早餐应该系咪？ 系啊系啊，系咯，有好多唔同得意嘅嘢食下嘅。有肉骨茶咯，早餐呢个系 wow 到我嘅，老老实实。你话即系朝头早食水果啊，食嗰啲娱乐啊，咁啲基本嘢啦，系咪先？咁 但系你入唔入到嗰个 executive lunch？ 我入唔到啊，系啊，我唔系你咁行政嘅人咧，入唔。到啲行政人員通道， 你房間貴啲嘅房間 貴啲就可以 入。 個泳池我都覺得係靚嘅， 我睇到啊，你嗰度。 但系咧，係個生日蛋糕爭少少，即係以事論事啦。所以我先特登即係唔攞出嚟講，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揀去 vacation 都係有啲慶祝啦，即係譬如結婚周年啦，譬如係叫做生日啦等等啦，呢啲相識紀念日啦咁啊，你去啦，咁你期待會個 fun desk 即係前台嗰啲人會 幫你揀，會為你準備啲嘢啦。 我咧好耐未試過生日。咁收到冇蛋糕嘅一个酒店房咯，系啊， 系 啊，真系有啲失望啊！一去前台嗰度 check in 嘅时候咧，已经讲话，唉，唔好意思，我哋酒店咧系不设蛋糕噶，我哋有个礼物包，但系个礼物包一定就。即系冇咁出色啦，咁我唔逐一数啦，因为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开心嘅经历嚟嘅，只不过系个蛋糕唔系好 fulfill 得到啫。 但系佢品牌其他嘅酒店 都有蛋糕啊嘛，系咪啊？ 有蛋糕啦，有香槟啦，有水果啦， 系啦，所以我都有少少百思不得其解。 点解呢间会冇嘅？ 我唔知啊，唔知系咪因为母亲节嘅关系啦，即系我生日系母亲节嗰日，可能就即系释放咗啲资源俾啲母亲。如果系咁咧。 我都覺得係啱數嘅，即係母親的確係最偉大嘅。咁睇下有冇呢啲想你遊想你住咧，又可以同屋企人入去staycation 開心下啦，即係叫做放鬆下都係好嘅。咁難得疫情放緩啊嘛，嚟緊嘅事冇人知道，不過。活在當下此刻應該開心咗先嘅，尤其是你尾水要用啲消費券咧，其實真係要用埋佢咯，因為嚟緊又有新嘅一批噶啦嘛，好似講六七月又會有新嘅消費券啦。 如果用八達通嘅話，就好似係去到六月尾就要嘟嗰個一千，好似有多 好似係啊，但我自己就唔係用八達通，所以我就唔知啦。咁啊，唔知就唔好講啊，因為啲人講錯啦，因為 大家要留意下， 係因為都係錢嚟啊嘛，係咪先？即係我同你即係各自消費啊。即系助长经济咁样，咁大家可以谂多啲唔同嘅节目去下啦。反正礼拜六日其实都可以放松下，因为嚟紧咧，即系六月记唔记得都系父亲节啦。咁父亲节可以同即系阿妈嗰一日去唔到。 今年系六月十九号啊。 阿爸嗰日去到都好嘅，咁但系你话六月十九号依家讲，喂太早啦，点会太早啊？ 唔系啊，啲嘢真系要 too early 啊！依家如果唔系到时你真系咧啊，即系搵间房嘅一房难求或者 唔好讲房啊。搵间餐厅都难啊！ 一茶难求啊，饮茶都比较难搞啲啊！好啦，听日歌翻嚟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啦，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前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远征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知抵挤去分乱气味，多一次撑起泪错了的句，学等再次风起。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哦，讲咗咁耐。去国内发展 系， 而家犀利啊！我见到 想去大展拳脚， 哇不得了！两万人争二千个位， 咩啊？ 喺国内 咩啊？ 系啊，两万个争两千个国内嘅就业机会啦。系、 哦、 啊，里面当然啦，啲公啲机构咧，其实都非常之出色啦。 系 啊，有腾讯啦，系、 嗯、 啊，同埋一啲科好多科技嘅公司喺里面添。 嗯，我估呢个系咪一个招聘会嚟噶？我想问 PC。 呢、 嗯 這个呢、這个系一啲就业计划啦，即、嗯、系、就是、一个青年嘅就业计划啦。咁、 哦、 都系政府鼓吹嘅一啲活动嚟嘅。咁、 嗯、 所以我哋见到啊，突然间两万个争两千个位這個宣傳其實一定是做得挺好先啦， 冇錯啊。 咁、啊、當然我哋可能見到而家經濟環境啦，大家喺國內嘅發展其實都好見到好多青年喺國內發展都有一定嘅成就。 啱啊，係 啊。不過有陣時都要呢啲科技巨企做一個對接嘅。咁點解呢？因為你睇翻早一兩個禮拜公布啦，咁啊內地方面個失業率都高翻啲去到 6.1。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喺就業嗰度？補足一下咧，可能都係國家未來要諗嘅嘢啦。咁你知呢啲三頭馬車嗰啲經濟數據啊，啲失業率嗰啲，我 mon 得好緊噶嘛，係咪先？究竟年尾 GDP 掂唔掂到 5.5 都係我好 concern 噶嘛，喺個股海入邊或者金融市場，咁呢啲都係要了解啦。不過翻到內地去叫做工作又好啦，學習又好啦，其實都要有一定嘅心理準備啦。除咗個文化有機會差異，你要適應之外咧，其實我幾覺得大家真係要學多啲普通話，呢個係真嘅。即係你話喂，冇諗住上去，冇諗住上去，即係我覺得你就適隨轉變。但如果你諗住上去咧，首先咧講咧都已經係一個難度。第二聽啊，其實好多時候內地啲朋友咧，特別係嚟自北方啦，有啲北京嘅朋友，佢哋係講得好好嘅。但北京以外咧，其實有陣時佢哋講得好快。再加埋佢哋當地嘅一啲口音咧，你係比較難去聽得到佢哋講啲乜嘢。 我反而覺得北京都算容易聽。 我就話北京容易咯，但北京以外啊，即係譬如湖南啊，或者去到陝西啊嗰啲咧，我啲朋友貴州啊，有陣時你聽唔到佢哋講乜咧，係有少少情 緒。加埋咗啲鄉音啊。 係啊。即係同埋佢哋講好快㗎嘛，即係等於我哋做收音機啦。即係我啱啱入電台，啲人都話我語速好快。你年輕啊，特別快啦。你依家隨年漸長，慢慢講啫，係咪先？同埋即係依家就識得即係拖下，你好快咁樣講，又係講一個鐘。你好慢咁样讲，又系讲一个钟，不过都系扯，要快时得快，要慢时得慢。 时间呢个观念真 系 好需要 去留意翻啦，咁样即系有阵时好想细个都系咁嘅讲嘢啦，好心急去 present 啦，好心急去讲俾你听。啊 ，PC 有件事好想话俾你听啊 ，Ray 咁好快咁样。 系 而家咧学识慢活。慢讲，慢慢做节目， 系 啊，慢慢享受都好。况且咧，礼拜六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唔应该打冲锋嘅。即系平时咧，可能一至五做晨光第一线咧，就要急啲啊。你报个市啊，报个价，讲啲嘢就节奏要频密啲啊。依可以慢慢讲啊嘛，系咪先？咁啊，即系翻去内地咧，就有呢一个支援啦。咁PC 呢个资讯都好好，咁可以咧上网了解更加多。有冇啲关键字可以了解多啲噶？ 其实第一件事梗系打大湾区啦， 跟住 咁但 系就打腾讯，唔系腾讯， 跟住就会视乎你想揾啲咩啦。即系例如大湾区嘅文化活动啦， 系 大湾区嘅旅游活动啦，咁呢啲都会有嘅。 系咁啊，大家可以上网啦，了解多少少啦，即系。關於這個就業啦，同埋即係翻到內地一啲巨企去工作啦，入邊亦都好多文化。 不過值得講一講，其實而家咧真係好多種行業咧，即係好似啱啱講個二千個位啦，其實大概佢涵蓋嘅行業真係好闊， 係嘛？ 即係有商用服務啦、金融啦、電子製作啦。 跟住另外進出口啦、地產啦、教育啦，甚至通訊業咧、哦，其實而家都喺國內嘅招聘市場裏面好好、哦、盛行嘅。 嗯，咁啊，如果有諗過翻去發展嘅話咧，就可以多啲留意啦。資訊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啦嚇。咁啊，禮拜六你中意揾工又得啊，增值自己又得，好好學習亦得啊嚇，聽隻歌亦。得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曬我哋好拍檔李 PC 啦 ，thank you。咁啊，下個禮拜咧繼續都有呢一個節目，咁啊都會揾你阿副局長咧講多少少咧，即係點樣接疊到咧啲內地嘅情況啊，以灣區嘅年青人咧又點樣喺就業啊，喺學習方面咧嘅領域咧可以深而更深咁樣有進步啦。今集節目咧多謝曬 PC，thank you， 拜拜。 停留在這分秒間。遺忘實際的界限，無疑讓愛不會敢推翻。初分的手該早已放開，如今日再悔改，遺憾亦不可變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腦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啊，潜入破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随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前感慨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身感。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象片片聚集，共你度每一秒至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何近或远，仍流传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无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怕可亲手挽救。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